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推开的是家门，家门让我们对一座建筑有了第一个印象，它除了是一个物的存在，还直接传递着一个家族的精神世界。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聊聊刻在大门上的家风，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我是文杰。 还有一位呢是刻在大门上的家风，北京门帘集萃这本书的作者，研究老北京古建筑民俗20多年的沙立功先生，欢迎沙老师。 大家好，我是沙立功。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刻在大门上的家风，聊聊门帘啊。其实我们走过一扇门的时候，除了它是一个形式上的存在，物的存在，你也会透过这扇门依稀感觉到这个家传递出的信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门上的字，我们所谓的门帘啊。那今天节目的上下时段呢，也给大家准备了2道题，答对的听众朋友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精美礼品。上半时段的题是这样的啊，老北京传统的门帘有没有横批？我们说是刻在门上的那种啊，不是我们这过年刚刚贴上去的那个，就是传统的门帘它有没有横批呢？仨选项 A 有 B 没有 C 有但是极少。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在添加朋友里输入这6个字就可以了。说到家风啊，其实我们文杰准备了一段小小的录音啊，这个录音呢是央视网拍摄的关于家风的故事啊，大家可以先听一听。 走，哎呀， 什么是一个家？ 哎，慢点。 有爸有妈有娃，这才是一个家。 哎 呀，你爱妈妈吧？ 爱了。 不搞特殊化，俺爹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啥是不搞特殊化？其实就是知足。 我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就会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老玩意儿。剪纸呢，也是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开始呢，没想到让家人跟我在一起，后来呢，他们全部加入进来。 我没想到他称呼我为妈妈， 我没想到他还一直记着我父亲。 没想到我们家 做的这点事还受到他的接济。 我要把妈妈一直打下去。父亲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忘。 一个好家训比什么都强。 背后的故事，感受家风传承的力量，打开文化之门。 刚才是给大家放了一段录音啊，这段录音的名字就叫家风传承，是央视网拍摄的，他讲了三个故事，用非常短的这样的音视频的语言。第一个是呼和浩特儿童福利院的一个特殊的妈妈，还有一位第二位啊，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啊，53年坚守父亲的嘱托。第三位呢是民间艺人鲁立青老人，用家训来守护一颗匠心。这三个不同的家庭故事共同讲述普通人对于家庭家教家风的理解，以及他们与习近平总书记之间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特殊的载体，这个载体是门。透过这扇门，其实也有家风的展现啊。那我们就请沙老师给大家说一说门帘啊。很多朋友其实对于门帘、对联、楹联不是很了解啊。我们今天说的门帘是特指什么？那几个联它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好的，门帘呢，它是这个对联的一个小分支，就是说对联呢是一个总称，对联呢要是挂在这个楹柱上、柱子上，那叫楹联；要是刻在大门上了，那就叫做门帘。 嗯， 他们就是这样的关系。 哦，那我们今天这门帘特指是门上的，和门合为一体的啊。前两天我们贴的那叫春联， 对，那叫春联， 春联， 对，可以儿化的门帘、楹联不可以儿化。 哦，就或者说很少很少儿化是吧？ 对。 前两天贴对联的时候啊，这个可以儿化，就是贴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那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就感觉有点弄不清楚了。啊，有的朋友说，你看横批啊，横批是从左往右写还是从右往左写啊？这个怎么鉴别上下联？ 按照这个中国文化的传统，应该是从右到左。我说的从右到左呢，就是说，诵读这个门帘或者这个对联的这个人，他面对这个门帘，他自己的左右手和左手，从右手念到左边。这样呢是符合原来中国古代的文字印刷书写和诵读的这么一个习惯，因为这个是和这个后来拼音，西方的拼音字母传到中国之后呢，咱们现在改成了横排的，从左到右，这个习惯呢恰恰是相反的。 今天如果你买来一副春联啊，横批人家是从左往右写的，那你的上联要贴在左边，下联贴在右边。如果横批是从右往左写的，那你要遵循刚才沙老说的，一定是右面是上联，左面是下联了哈。 这个方式比较高效 啊。其实您写了一本书啊，叫刻在大门上的家风，这书里有200多张照片，都是您在北京的胡同举着相机看到一个特别古老的胡同里的门的时候对它拍了下来。拍的越多发现，哎呀，这个里头内涵很深，这样的门帘和我们春节贴的这个春联其实内容上是有差别的。沙老可以讲讲。 这个差别呢还是很大的，因为这个春联呢它主要是临时的应景的一个喜庆的一个联语。这个门帘呢它那个内容呢比这个春联呢要内容呢要丰富得多，它不光是其中也包括有些喜庆的，或属于这个欢度这个佳节的，歌颂祖国的壮丽的山河的这些，但是更多的它是反映这个家庭的他们的 精神世界的，包括他们的从他们的这个思想品行、道德情操，是吧？人生的目标、生活的追求、处事的哲学等等很多方面，这些方面呢，丰富了这个门帘的这个内涵。 嗯，文字不同啊，无论它是写景状物还是抒怀的，你都能从只字片语里感受到这个家主人他的精神气质，或者说这个家的三观是什么啊。陶渊明曾经说吾亦爱吾庐，就是我爱我家的意思哈。当一个四合院盖好了，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最后这个门装上去之后，他一定要在这个门上写一点东西来表达自己这种非物质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哈。那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您拍了那么多张照片，看了那么多门，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您觉得这些门帘他们都怎么分类的？ 这个要是从这个字数来这个分类的话呢，可以是这么说，内容字数比较多的是五言和七言。因为这个门帘呢，它就是对联的一个分支了。它这个因为是对联呢，它也是从这个近体诗，它这个律诗里头呢，演变过来的。就是其中的第三联和第四联，上下联、上下句呢，必须是对偶的。 嗯， 这个呢，演变过来呢，因为这个律诗呢，过去呢都是五言的比较多，七言的比较多，随着门帘呢，五言七言的比较多，占了，从我搜集到的200多这个门帘里头，这是占绝大部分的。其次呢就是四言的，四言的呢也很多，因为过去在唐诗之前，古诗中间呢，从诗经开始呢，那都是四言的比较多。 嗯， 所以那个门帘呢也有四联的，但是比五联和七联的要少。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六联的，六联的呢就六联的是非常非常稀少，从我搜集的200多个门联里头呢只找到一副。 哦， 另外呢还有就是八联的，八言的，八言呢那就是上联8个字，下联呢8个字。它这个八言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上下联每个联内上下句上半句和下半句呢又互成一个小对。 对， 很有意思， 四四相对， 很有趣味。 嗯， 但是呢要写这种八字呢不太容易，所以就是这种门帘还是比较少。另外这个大门的这个面积呢也有限， 对， 字数太多呢也容纳不下，所以也比较少， 就是还是言简意赅，一眼看过去知道什么意思就好哈。 嗯， 那其实您在这本书里也写到了，我们今天说的门帘是指和门合为一体，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贴一张纸啊。它门帘的制作方法其实也可以分为几种的。 这个门帘的制作方法呢基本上呢可以分作三种，这三种呢是按它的质量的好坏呢大概是这样的。第一种呢就是门板本身要选择绝对可靠好的材料，好的硬木。 嗯， 在这个硬木上呢刻字，然后呢刷漆，这样的门呢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人来人往，这个有时候自行车啊、三轮车啊碰碰撞撞呢，它这个门板本身不变形， 木头就好， 木头的。 嗯， 然后这个字呢也很清晰，这是一类。缺点呢就是造价比较高，因为这个木材啊是很昂贵的。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一般的木材的这基础上呢，用那个中国传统的四合院的一个建筑材料，老话叫做这个麻刀铺灰。 嗯， 就是用青砖的碾成的细末和猪血还有这个大漆这么混合在一起之后呢，铺在那个麻刀上，麻刀呢就是苎麻的那个细丝儿。他们这种就是凡是一种专业的四合院的建筑材料，把它铺上之后呢再刻字。 嗯， 这个呢造价呢就比较低一些，但是缺点呢相应而来的呢就是时间的维持呢比较短。 嗯， 另外第三种办法呢那就是更简单的呢，这直接在门上啊 写在门上，不是写在纸上，写在门板上，当然是用漆来书写的，这种呢效果呢也是比较差，但是呢造价它肯定也是比较便宜的。 嗯，这个颜色有讲究吗？ 颜色呢是这样，基本上呢大门的颜色呢基本是两种，一种呢是黑的，全黑的，然后在黑的基础上呢刷上了一个红色的这个色带，然后呢上头呢用这个黑字或者就是用黄的金色的字呢来写。另外呢为了喜庆呢也可以用这个红色的大门，所谓的朱门大户， 嗯 啊，用这个红色的呢相应的其他那个色带和这个门帘本身这个字的颜色相应的呢也做调整。 哦， 对，其实沙老师说到这一点哈，咱们原来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跟四合院有关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嘉宾就说，其实咱们老北京传统的这个如意门，就是说小门小户用的都是黑色的门哈， 嗯， 然后像王公贵族他们可能用的是某种红色的门，可能红色的门跟红色的门还不一样，就是在这里补充一点。 对，嗯，对，这个颜色呢和这个大门呢这些呢，过去呢它都是。在封建社会呢它都是有等级的，是吧？在一般的四合院的这个一般的，咱不说王府更不说故宫了，就说这个胡同里头能见着的，当然也有贵贱之分，有这个也是官员或者是这个富商，他那些个门呢比较讲究的叫做广亮大门， 嗯， 还有的叫做这个金柱大，其次呢是金柱大门，再其次呢到了这个平民百姓呢，那就是如意门、蛮子门，这些就比较简单。另外呢还有更简陋的呢，就是所谓的随墙门，就是在墙上随便开一个，是吧？那就是小家小户的，这样呢虽然不是很严格，门上呢也不见得有门钉，不见得像故宫啊王府那样啊九颗钉还是七颗钉，非常严格，越制之后呢，那就是要犯法了。那但是呢一般呢在这个民间呢也是有这样的贵贱之分的。 嗯，这是说到了不同的门啊，我们说门当户对嘛， 啊， 你们家这么大门，我们家这么大门，这差不多，这叫门当户对，是吧？嗯，那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门帘和门合为一体的老北京的传统的这个门帘，它有没有横批呢？很多朋友参与了我们的互动，找到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ZZH1970 说，有学问且有地位的人家应该有横批，就是表示因为等级不同有没有横批是由他来决定的啊。韩志说选 A， 就是没有，因为咱们在北京胡同走的时候就没看见说木头的那刻在木头门上的还有横批，好像比较少啊。然后踏雪寻梅发来了第 C 的选项，就是说有但是很少啊。勇往直前选的是 B， 还有就是一炷香选的是 A， 大家的选项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我们请沙老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横批。 说到横批呢，这个对联，严格的说这个对联呢是应当有横批的，但是这个门帘呢因为它是刻在门上的，从我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这么十来年这个时间里走访到的看见的这200多个实在的这个门帘来看呢，有但是不多，或者说是极少，因为我所见到的呢也就是我收集了有220到230个门帘，能够有横批的呢不过是五六副、 oh. 所以就说从这个比例来讲呢是比较小的。究其原因呢，有刚才这个听众所说到的呢有这个等级的这个问题，另外呢也有呢就是关于这个门的这个门楼的这个结构，当门楼大小跟这个家庭的这个富裕程度也是有关系的。刚才说有广亮大门，有金柱大门，是吧？门大了，它那个面积也大了，体积也大了，容量也大了，门小了，相对的呢，空间也小，面积也小。所以呢，在这个门板上头呢，还有的时候呢，有门簪。门簪有的时候是2颗，有的时候是4颗。这样的那个地方呢， 就比较拥挤， 对， 所以呢这个横批呢就显得少了一些。 嗯， 就是说那个横批它的位置是在那个门簪那块， 在那个门簪的那个差不多那地方，那个地方叫那个门楣，就眉毛的眉，门楣那哈，他没有这个门簪时候呢，他有时候就盯我所看到的五个横批呢，它都是大概是半米多长，是吧？15公分高，这么大块，大概的这么一块木板，那个木板呢，居然呢，我见到了都没有油漆，就是说不是很讲究，而且呢也不是刻的，还是写的，这是我 那它和这个门帘它是配套的吗？您感觉是配套的？ 一般是配套的，一般是配套的。这个我就举个例，比如说在那个宣武门西河沿儿，那个有一家，他是原来他是一个姓王的，他那个门帘是比花飞舞将军府，槐树森荣宰相家，比花飞舞那讲的就是王羲之了，他官至右将军，是吧？比花飞舞他写字写得非常好，书圣嘛。然后那底下呢，槐花森荣宰相家，这讲的是北宋的那个王佑三槐王氏，他那个家庭，因为他那个种了三棵槐树，他有他的那个背景和故事。后来他的儿子呢，王旦呢，也当了宰相。那就说这个，当然这个这户人家呢是姓王，不见得家里有那么样高的这个级别的官员，但是呢，他是用这个门帘呢来，一方面也是怀念过去的祖先，另外呢也是有多少有一些呢炫耀自己的家门这样的。他这个门帘呢，他这个 横批 呢就有叫帝恩身后，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那个书上呢写这个，就说你看他这个就很切帖了，帝恩，皇帝的恩泽。王羲之官封到右将军，这个王佑的儿子王旦封了这个宰相，都是就是皇帝的恩泽。所以他这个横批和他的这个内容呢，门帘的内容啊是比较贴切的。 那这五个有横批的门，您觉得他们的品级都比较高吗？是什么门啊？如意门、蛮子门还是广亮门？ 这个呢，都算不上， 都算不上， 都算不上。我就说，可能这个会跟一些概念里头的那些呢，恰恰是比较相反的，不是那样的。有几副门帘呢，甚至就是一般的所谓的如意门呐、蛮子门呐、这样的。因为很大的我也看了一下，有些很大的一些王府啊，他倒不见得有刻了门帘。王府他倒不见得刻了。 平民百姓家的这小门楼、可能还真的就有横批。 还是比较多一些。 可能是文人嘛。 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门帘，聊刻在大门上的家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网店。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 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推开的是家门。其实我们经常说门面，门面啊，你看一个人，看一个家，首先要看他的外表。那看一个建筑的时候，可能门首先映入您的眼帘。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的嘉宾沙立功先生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传统老北京门帘的讲究。下半时段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比较经典的一些门帘，和大家一起体会一下这门帘文字背后的内涵。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直播间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研究老北京古建筑民俗已经有20多年的沙立功先生，欢迎沙老师。 那下边呢，我就想和朋友们呢一起来品读一下老北京的四合院上的一些门帘。为了这个方便呢，从这个字数啊，按这个字数的顺序来看。首先讲讲这个四个字儿的，就是说上联四个字儿，下联四个字儿，其中有一幅呢，就是在这个草场胡同的吉祥吉阳云拥，福禄兴临。这里头呢，吉祥云拥，福禄兴临，他用了两个谐音字，上联呢用了一个阳，为什么用个阳呢？用在这个古代呢，古文里头呢，阳祥也是吧，阳呢就是祥，用咱们平常都讲惯了吉祥，吉祥吉祥的云是吧，拥着我这个家庭。另外呢，咱们也有一个老话呢，就是说三星福禄寿， 三星福禄寿呢都降临我这个家门啊。那么福禄呢，这个禄呢正好跟这个梅花鹿的这个禄呢和这个俸禄的这个禄字呢又正好是谐音，这样呢用这么一个谐音的字来呢 写这个门帘呢，既保留了这个古文字的这个传统，另外呢也增加了它的这个趣味性。 嗯， 这就是这个用这就是写门帘的这个人呢他用了一点心思。 嗯， 另外像一个四联的呢，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朴具汲水，世守盐田，这是一个在这个集市坛后头板桥二条那里的一家许姓人家的门帘，主人呢是许林村先生。许林村老先生呢，他呢是一个书画家，也是雕刻家。他那个这个门帘呢，就讲了他们家的这个家世和他们家的这个传统，书香门第。朴居汲水，朴就是说选择，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呢，选择了一个好地方，汲水潭的后头，是吧？往东有汲水潭后海，往西有新街口，是吧？购物又方便，那就是他居住在这么一个小巷里呢，左右逢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下联呢，他写的是呢，世守盐田。这个盐字呢，古代和那个砚台的砚，文房四宝那个砚字呢是通用的。他说世守盐田，我们世世代代呢都守着这个砚台，那么就是书香门第。果然他的祖父许业芬是个书画家，他的这个父亲许幼平也是个书画家，还都是挺有名的。传到他这儿呢，他又是另外到他家里采访的时候呢，后来知道他那个女婿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画家，那的确是一个书香门第。所以世守盐田这个既文雅又切实的反映出了他们家的这个世代。 嗯，其实从这个沙老的这本书上啊，我们能看出来不同的楹联不同的门联，它其实表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其实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这个题有一定的难度，大家试着答一答啊。这也是沙老拍的一幅照片这个门联呢也在我们四九城里，它的上联是世则渊源三客住，这个一会儿让我们小编文杰给解释一下都哪些字儿啊。下联是德门兄弟两名旗，我们的问题是通过这幅门联您来猜一猜这家主人他姓什么。我觉得这题忒难了点儿。 A 姓王， B 姓李， C 姓周，最后一个姓陈。 对，他是这样，就是很多门帘啊他用的都是不是乱用的，他用了这个门帘他一定有他的内容，就刚刚沙老师说的那个呢，说的是人家是书香门第嘛，用那么个门帘，然后接下来这个呢，世则渊源三客住，德门兄弟两名旗，这上下联用的是两个典故，而这两个典故的主人公都是这个姓，所以说这个门帘呢也就是一个人家的姓的一个哑谜吧，类似于是。世则渊源就是说是这个世界的世，则呢就是沼泽，这个泽字，渊源就是我们常说的渊源哈，也就是说有历史，有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叫世则渊源。三客住，客呢就是 客手的客 、对，客手三客住。下联德门兄弟两名旗，德门呢就是有德性嘛，德门呢就是门风的门，德门兄弟两名旗就是说这个有德性的这个家门里头两个兄弟他们是一样的，就是不分上下不分伯仲的。当然这个门帘呢我们也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这么一个题的，有个互动题，这样 有没有答案啊？ 没有，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我只能看见文字是吗？ 对，只能看到文字。 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看这个文字具体是什么。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精美礼品啊。刚才沙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四字联啊，两个非常有名的，而且背后有深厚含义的这样的门联。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五字联，还有更多的啊，六字联，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五字联我选了一个就是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写刻在门上的那就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对， 那时候我走到胡同里，就是小孩一些少年他都能够朗朗上口的把这两个两句门联呢都给念出来。因为这个呢都反映了老北京的一个家风，忠厚，为人要忠厚善良，诗书继世长，教育这个子女呢要念书，刻振家声啊还是要念书。所以这个门联呢是在这个所有的门联里头，重复率啊，它是最高的， 最常见 的 这个两句。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五言的呢，就是一个持家尊古训，教子有义方。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持家尊古训，那就是说这个家庭呢，他认为我们呢管理这个家庭，维持这个家庭，我们是按照古人这个家训来的。这个从咱们祖国呢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内容是非常丰富。古人都给我们留下在家训方面呢，都不光是口头的流传，而且有啊成了文的书籍的这个流传。比如说有这个颜氏家训，有朱子家训，还有现在发行量相当大的曾国藩的家书，这都是很好很好的这个有文字的这个古人的这个家训。他说我这个持家呢就是遵照这些古训，下一句呢就是教子呢有义方，我教育这个孩子后一辈呢是有义方。义方这个词儿呢是呢从现在来讲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态度，简单说是这样。但是他这两个字儿，义方这个词儿呢，它是从这个左传里头出来的。当时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魏庄公他有个儿子不好好的，是吧，为非作歹。有个大臣呢叫石阙，就跟这个魏庄公说了，是吧，你要提防，是吧，提防你这个儿子，你呀、啊、要这个，我听说呢这个教育后代呢要有义方，那您呢要注意。但是当然魏庄公并没有采纳他这些意见，所以这个义方这个词儿呢就从此来了。当义方的这个内容呢随着时代的变化呢，它也在不断的改变和补充。另外这个义方后来呢也应用的比较多，因为这个词儿呢它比较文雅。在三字经上呢就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就是说五子登科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熟悉了，我想就不说了。就是说把义方这个字儿呢后来呢世世代代都应用出来。到现在为止呢，实际上我们每个家庭在教育的时候呢还是有义方，只是我们呢不用这个古词儿，我们用的就是说为人处事啊，什么做人的道理啊，是吧。现在不经常说吗，那个我学习的老师总跟我说，学习之前先学做人。就是说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义方的这个含义。 说起门联啊，沙老可以说是滔滔不绝，因为这后面的典故这后面的文化实在是太多了啊。有一个七字联，在上节目之前沟通的时候沙老说这个咱们说吧，我觉得咱跳过来直接说这七字联，要不说不完了啊。这个上联是杏林春暖人登寿，下联是举景综合道有神啊，讲讲这个。 杏林春暖人登寿，举景综合道有神。这个门联呢出现在这个北大集巷，就是菜市口的东南角，当然现在这个胡同呢已经没有了。 这一看这个杏林，杏林呢就是春天那个杏花开吃的那个杏仁儿，那个杏，杏林，杏的这个树林，还有底下那个菊井，就是橘子，砂糖橘，还有这个井，井水，这两个词儿，一看这两个词儿呢，就知道呢，这户人家呢是医生， 嗯， 是中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杏林和菊井这两个就完完全全是这个中医的两个典故。上头这个杏林呢，简单说呢，就是三国时候呢，有个医生呢叫董奉。董奉他是和这个张仲景和这个华佗是齐名的三大名医之一，他是福建人，后来到这个庐山脚底下呢行医。他行医给这个穷人呢不收钱，他说呢，你在我这房后山坡上呢种几棵杏树就可以了。这样呢年头久了，他这杏树呢就成了一片林。他把这个杏呢摘下来之后呢，然后呢卖了之后呢变成粮食呢，又救济穷人。所以就说他不光是医术好，医德也很高。 嗯， 下面这个菊井呢，也是一个中医的一个典故，说的是这个汉朝的时候呢，有个姓苏旦的一个医生，他呢也是道教的了，所以他后来修仙。修仙呢就现在叫这个名字，叫他原名的不多呢，是叫他的苏仙公。他要上天成仙的时候呢，就跟他的母亲说已经来招我上天了，我要走了，这个明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要发生大的这个流行病，过去叫做瘟疫，现在就是流行病了。那么就我们家这个井水，一杯井水，橘子树，你摘一片橘子叶子就可能救活一个病人。到明年呢，果然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发生了大的瘟疫，而且是他母亲呢就照他这么来，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后来都给他立了庙。这就是这么的两个典故，这是中医。那么这个家庭这里头住的是不是中医呢？当然是中医。终于我去采访的时候呢，他姓樊，这个我见到的这个当时的房主人呢叫樊玉昌先生，我现在都很想找他，因为找不着了。他的这个家庭啊，是几百年前明朝大家所知道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移过来的。移过来之后呢，首先到了河北武清县的赶庄，四百年以后，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又搬到了北京。搬到北京呢，他的太祖父、曾祖父继续在北京行医。到了他的这个祖父的时候，这个范宝和就在这个北大街巷呢买了房，改造之后呢，亲手呢写了这个门帘，一直到这个前些年，他的父亲呢，范家镇。都是一直到解放之后仍然在为人们服务。他的家里还有很多一些年轻的后辈也都是医生，继续为这个实行这个革命的人道主义啊，是来这个为这个救死扶伤呢，继续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这个家庭。 其实每扇门背后都有故事啊。通过门帘上的文字，我们依稀可以揣测这个家族经历了什么啊，这个家族他的三观是什么，或者说他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啊。那说到这儿，我觉得沙老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一个答案了。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说世则渊源三客住，德门兄弟两名旗，这家如果是这个对联的话，门帘的话，他姓什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要留一点时间给沙老自己。大家可能猜不到沙老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这本书最后还有一个篇后曲，我觉得应该您自己读给大家听，所以简单的解释一下这家人姓什么。 这个呢姓呢姓陈， 姓陈， 就是尔东陈。尔东陈呢从这上下联里头呢就能看出来了，他这是别的姓就用不了这个他们家这个门帘了。上联呢世则渊源三客住，三客 三刻刻是什么意思呢？刻这个字呢，就是咱们平常说恪守什么，恪守职责是吧？恪守什么法律？恪，恪呢本意呢是恭敬、谨慎的意思。在这个门帘里头呢，它是啊对这个先朝帝王的后裔封爵，封了王爵之后的一个敬称。这个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打败商纣王之后，取得天下之后呢，他没有忘记呢先朝的这个过去的人的这个恩泽，把皇帝的后代封到了蓟，就是蓟县，咱们那个就是北京啊、天津啊、蓟县这一带，把尧、帝尧的后代封到了祝，就是山东的禹城这一带。把舜他的后代呢封在了陈，就是河南的淮阳这一带。所以就是世则渊源三颗柱，就是这家人说啊，我们家呢是有来历的，我们家呢是三颗里头的三分之一是吧，之一，不是没有来源的。这是个上联。德门兄弟呢，就是这个德门呢，他是这个在东汉的时候啊有一个官员吧，他叫陈实，他这个人呢人品很好，社会上呢公认呢他这个他们家呢是有德的家门，叫德门。而且他的大儿子陈济，二儿子陈湛也都有门，也都有德，所以他这个德门，他们这家呢得来这个名字，真是名不虚传的。 好，沙老、就讲到这儿，要么您的这个片后曲读不出来了啊，我放一片花，让我们文杰啊把这个片后曲这书递给您啊，您自己读一读。沙老今年83岁了，而且介绍一下啊，他之前呢1959年毕业于苏联乌克兰农学院农机化系。刚才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退休之后干的事儿啊，写的书，照的照片。下面大家听到的啊是沙老自己写的这个片后曲，这就不是传统的对仗的形式了，而是像一首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来听一听。来，沙老， 这本书写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呢心里呢还有一些意思呢没有完全说到。那怎么来说呢？它跟这个前头的书内的文字呢又不太吻合，所以呢我就写了一个类似于，当然也有后记，另外有后记，用类似于后记的这么一个呢表示我自己心中的一些感想。这个呢我给它取名呢叫做，所以叫做片后曲。片后曲的内容呢我写的是这样的。门墩上坐着小哥哥，槐树下叫着大蝈蝈，厨房里老奶奶蒸着香饽饽，宁静的小院里一片温馨祥和。不见了门墩儿，飞走了蝈蝈，老奶奶也早已安息在天国。可是在小哥哥的心里，那难忘的小院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是一条流不尽的河。 写得好吧，那个小哥哥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做客节目的沙老啊，现在是一个老伯伯，但是依然那么热爱生活，依然有老北京人身上的那种质朴、坚持和乐观啊。我们非常感谢沙老今天能够光临我们的节目，言有尽而意无穷啊。老北京胡同里那些门帘数不胜数，但是会越来越少。如果啊，您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我们北京的胡同啊，走进这些文化的根脉，去领略他文字背后的那些意义。感谢沙老今天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也要恭喜我们的怡然啊，两道题都答对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和您联系。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